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今日新闻关注：长安福特关注足球，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中华 V6 北京上市，80,000元超级宽体 SUV。今日新车来了，给您带来近期上市的车型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之前历时4个月之久的2017长安福特中超未来之星青少年足球选拔赛在广州迎来收官之战，共有来自全国6座城市的8支小学组队进入总决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刺。最终广州富力代表队力压对手，获得2017长安福特中超未来之星的总冠军殊荣，广州足协代表队和长春亚泰代表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同时由荣志航指导带队的专业评审小组还从2017未来之星小球员中甄选出23名未来之星精英球员，这些获得殊荣的精英球员将于2018年赴海外接受国际化的专业足球培训与文化交流。近日宽体智联 SUV 华晨中华 V6 在北京 M 空间正式上市，著名新锐导演陆川作为首批华晨中华 V6 车主代表亲临发布会现场。本次华晨中华 V6 共推出2种动力组合8款车型，官方指导售价为8.79万元到14.19万元，率先将自主品牌智能汽车价格下探到8万区间。新车定位于紧凑型的 SUV， 但轴距达到了2725毫米，车宽1922毫米，堪比中型 SUV。官方表示，现购买新车的用户可享受18期免息、24期低息贷款购车。此外，车主还可享受3年免费保养、10年免费车联网等无忧服务。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哎，你为什么一来调音这么高呢？ 我从老车这边 来，老车， 大家新年好！ 你看，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我那寓意就是节节高，就是新的一年了，大家比去年要再更上一层楼。 是这个2018年的元旦1月1号，然后快车道又跟大家见面了，又一年陪伴大家，然后希望我们18年能够更好啊。 是 这18年有什么愿望吗？大家都 我已经啊，对， 你已经怎么了？ 我是没有说，我是说能今年6月份就可以摇号了。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在年底之前把号摇上。 哦，摇号。老车呢？ 他总是抱着一个这叫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还是鼓励的啊。 啊，那我再定个小目标，这样的吧， 不可能完成任务， 先赚他8个亿。 天哪，这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那个老车，你说说你的新年愿望。 新年愿望 啊， 哎呀，太多了 啊。比如 都要说出来吗？ 说一个。 太大了 啊，那就是 屋子都装不下。 你说呀，那也得说呀。 8个亿确实装不下。 对对对，就是多赚一点嘛。 啊，多赚点钱。 对， 你看你们的新年愿望就特别肤浅。 不，向前看，向后赚。 这个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行，我腼腆的微笑后面竖起了大拇指，为你点赞。 真的就是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然后不开心不快乐的事能赶快过去，然后也希望所有这个想买车的人都买到你中意的车。 这样吧，我觉得大家伙玩有微博的玩微博的呢，就到我们那个微博上面留一下自己的新年愿望啊，留一下新年帖，年底的时候再来查一下，要是实现了呢，我们送奖品，好吧？ 好，反正今天就是这个赫尔红城，然后老车，我们仨在这儿就代表快车道 FM， 然后。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元旦快乐 啊！没错啊，新的一年啊更好。 这真的是2018年的这个第一篇啊，这2017年翻过去了，咱们就2018年的第一篇。然后今天呢也是来给大家介绍新车的， 嗯， 咱们来看看这个第一篇上面上的都是什么样的车。 这都应该不是18年的车，都得是17年 底上的 根儿的车， 根儿的车， 副根儿， 副根儿。对，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款副根儿啊。 第一款副根是来自于长安瑞宠的 CC， 对，长安瑞宠 CC 啊，售价是8.99万元到13.89万元。 从这个价格来看，它跟一汽大众的 CC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对，但是这是全新的中型轿车，嗯，然后有一个 1.5T 的发动机，七款车型。刚刚售价区间我们也跟大家说了，8.99到13.89这么一个价钱。 哎， 然后它提供了三重比较重的礼。我觉得也是对大家的回馈吧。第一个是针对2017年内订车的交车的，然后在2018年3月31号前，对，2018年，大家听好了，2018年3月31号前完成这个交车的客户，提供2.5%的购置税补贴。 Uh-huh. 然后第二个呢是购买这辆车的车主将提供3000元的这叫什么代 贴？个代补贴， 对， 就是个人贷款补贴。 对，然后第三个呢是二手车置换，最高可享5000元的每辆车的补贴。嗯 嗯。严格分析一下，2.5%的购置税补贴，应该说能便宜点实际的钱啊。然后3000元的贷款补贴，我觉得如果要是做金融方案的朋友，可能会少付出一些手续费和利息这些东西啊。至于那5000元的车辆置换补贴，那就要看经销商的良心了。因为这个二手车的置换，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有补贴， 嗯， 有良心的商家呢跟你3-7开，就是车主拿7， 嗯， 然后店头拿3， 嗯， 没良心的呢跟你也是3-7开， 就是你拿3，我拿那个这个店主拿7了，是吧？ 对，这大概是怎么意思呢？ 调过来了。 比如说正常这车能卖8万块钱，算是这补贴应该是8.5万，对吗？然后那我就给你评个7800，是不是？就大概这个意思吧，咱自己去谈。我觉得到店头了，你跟经销商那你就得攀关系了哈。这事儿补贴反正厂家给了，我建议大家就能要就多要一点啊。 嗯，反正这一款车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长安这个全新的战略的首款车型，外观上我觉得不输，你没有说多惊艳，但是这外观不输， 嗯， 对吧？产品力度上呢咱不用说，首先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美丽的， 嗯， 它有一点点跨界，因为它虽然标榜中型车，但它有点跨界这个这样的感觉，它不稳， 嗯，就 是 你觉得它大是吗？ 对，它其实挺大的，然后呢市场竞争力这个有优势。 这车其实是这样，在同级别当中呢，它确实外观和内饰来看的话是挺好看的，挺不错的。但是呢它也贺刚也提到了，它还侵占了一部分比它小一点车型的市场，就是紧凑级的，往下走一些，它也抢占了一部分这个空间。所以你看它的定价89900，就是9万块钱到138900，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一辆瑞城 CC 这个中级车来说， 还是 性价比还是有的。 对， 嗯，对， 相对来说，在这个同级别车当中是有一些竞争力的。 国产的一辆新车89900到138900瑞城 CC，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您要是买自主品牌车型去看一下，确实配置啊，外观呢，啊，很多地方做的还不错的啊。 是， 感兴趣朋友自己去看。 嗯， 那好，我们说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新车。 锣鼓敲起来，掌灯又结彩，喜气洋洋扑面而来。在摇摆，八方的开怀，龙凤呈祥，好戏连台。你来，我来，热热闹闹的精彩，欢天喜地好运来，山河痛快。你爱，我爱，爱到喜出望外，花儿常开春常在，花香澎湃。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 哎嘿嘿，我恭喜你呀，啊！ 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新车啊，沃尔沃全新的 XC60 正式上市了，售价是36.99万到60.99万这么一个。 谢霆锋，哦耶！谢霆锋，哦耶！谢霆锋，我拉肚了， 你怎么的呢？ 没有这个。提到沃尔沃 XC60, 就是我挺感兴趣的，就是谢霆锋，你知道吗？虽然说谢霆锋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在我年纪小的时候，他也毕竟是一代偶像，而且是我还关注过的。 我最近一直关注谢霆锋的，就是这个一直以来啊，不停关注他的就是那个风味的这个节目。 啊，我以为你是觉得我跟他长得比较像呢。 那不能够，真的。 小的时候真有人 没看出来。 小的时候我跟你讲啊，真有人夸我跟他长得像。说你头发长度特别像， 霆锋哥没有你高，但是脸比你小多了，你头能回得仨。 我以为你们关注的是苗族草药， 我特别想怎么说啊？那个他是如何保持做一个美食节目还能保持好这么苗条身材的呢？ 嗯，天生丽质。 光做不吃。 哦，原来他做的东西自己都不乐意吃。 这不什么叫自己都不乐意吃，做的还是蛮好的。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嗯， 这个咱们聊回这辆车哈，都被你带跑偏了啊。一提谢霆锋就激动。这款车呢，共推出了 T4、T5、T8 三种动力，八款车型。其实这个在之前我们的新闻当中有介绍过啊。然后刚刚说了售价，然后其中的首批就是6666位，就前6666位车主可以获得2年的免费保险。 嗯，这是厂家给出的一个优惠政策。 是的， 反正天猫上是首发了200多辆的那个， 288辆， 288辆。 嗯， 也就是说 的运动版。 6000个车主，现在6666已经减掉了200多个。 嗯， 反正剩下的6000多个大家分。 哦、他这个6000多个是还要算那个288个那个。 我不知道啊，那 其实这不用关心这个了，就是反正前6666个车主。 但是他好像在天猫上发售那个是运动版本，然后还是蓝色的，那叫什么药？ 那咋的？ 艳什么蓝？ 人家买车就不送保险了呗？ 送。 他们好像 意思就是不管在哪儿销售渠道卖的车，只要你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 对，而且这是沃尔沃第一次首辆的这个新车，然后线上线下同步发售了。 嗯， 我觉得这个营销模式还挺新颖的吧。 哎呀，搞不好是马化腾先生专门找的沃尔沃，说：“哎，你在我们这儿卖几台车吧，我们给你负责一点东西。” 这跟马化腾什么关系？ 哦，说错了，对不对？马云。 哎呀，你这 老马家的人还能掰扯清楚不？ 我跟你讲， 给我俩都是聊懵了。 啊、 哎。马化腾胖一点，还是 新年你就开始犯晕？ 不是，2018年的，哎，2018年1月1号第一天他就开始满嘴跑火车， 啊、 你 小迷糊， 有点乱呢。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马云先生也是在天猫上开了这个官方卖车这个店，2018年应该也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战场，所以说。像这样有大型上市发布会，他们一定会找一些各个车企来互相来勾兑一下，是吧？ 嗯， 就是，大家都互相赚流量嘛，这个事儿。 对， 行吧，这个不要为你自己的口误往回着不了，咱们说说这，咱们说说这辆车吧。 售价说了吧？ 嗯，说了呀，我上来就说了售价， 36.99万到60.99万。 对，9900，这不是很便宜的一个售价。 我们前两天应该发了个微信，然后就是刚上市那几天。 啊、对，一石老师去了他的发布会。 是，然后我们呢也专门给沃尔沃的客服打了个电话。 嗯， 他不是说送2年的保险吗？ 嗯， 我们就说那2年保险你们都送什么呢？交强险。 嗯， 然后车损险，然后第三者， 嗯， 然后保额是50万的， 对， 然后再加上不计免赔， 嗯， 我跟老车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大概呢1年可能是7800块钱左右的保险， 嗯， 当然可能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反正您就打7500到7800块钱算吧。如果说前6666位买车，也就是说可以能达到这个省掉15000块钱， 嗯， 对，买新车的话。 对， 所以说我觉得厂家这么看来的话，嗯，起码前3个月销量这批车出去应该是都 都还是等于说有这个15000块钱优惠的啊， 嗯、 等同啊，等同。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它的这个营销的政策。那咱们回到产品力度上来说，我是觉得外观内饰没毛病。那就本身的这个动力配置上呢，你们两位觉得这个车 OK 不 OK？ 或者是你们觉得那有缺陷吗 ？OK， 从动力配置来看也 OK。然后就是我就是唯一觉得它这个起名字有点拗口， 嗯， 一向来沃尔沃喜欢给自己的名字车型叫什么智雅、智尚、 嗯、 智趣什么，就这个，不太好记。 哎，我问问你们 事、啊，不太好记。嗯， 你们买一辆车，比如说买了这个车型，你跟别人介绍说的时候， 嗯， 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什么？ 不会， 我是 XC90 的智趣版。 不会。 那你会说啥？ 就顶配。 对， 四高配， 高对高 低 配， 嗯， 我觉得我顶多就介绍一个车型，就比如说 XC60、XC90，然后就不会再 说这其实这是什么呢？好的无需多说，你不好的说再多也那样， 不好的也不好意思多说。 对， 我讲来了，大家好，我今天买了 XC90 的什么智趣版，这 人有病吧你？我看你挺有趣的， 嗯， 对，一般都不会怎么介绍。 然后赫尔默默的掏出了法拉利的钥匙放着。红城就不说话了， 然后我默默拿起来插到了我的电脑上。 入门版， 对，我买的是法拉利入门版。 所以说人家叫什么版，也就是给你看的，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配置不同的这么一个区别而已。 对，其实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可能让消费者来选车的话，你让他背出一串的配置难，他一般会记这个名字。 我跟你讲，这都是考销售顾问的。先生，您选择的是沃尔沃智趣版。 销售顾问有时候都会被 懵 了， 你知道吗？ 嗯， 品系太多了。你像今天你们问那问题，哈佛旗下有多少辆车？你自己都数不清吧？ 30多台吧。 然后你还要细想，它30多台里每台车下边的细分，你能数清吗？ 能。不能我也不告诉你 装 反正现在不是说哈佛啊啊、 嗯、 对、 嗯、 这是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对， 但总的来说呢，这辆车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大家可以去这个 4S 店去看一看这辆车啊，想买的话。 然后你要是想买至于究竟哪款，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XC90 的选购推荐、 嗯、XC60 啊， 你第二次了啊， 你怎么老给人家30呢 啊。 对、 啊、 XC60 好、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那个、主机厂找红城啊，跟我们俩没关系， 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我觉得这个2018年红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下岗。 我恳求沃尔沃封杀红城啊！ 真的，不只是脑袋凌乱，嘴还拌蒜， 嗯、 这太可怕了。这 哎，这个 PHEV 是 什么东西啊？ 你是不是在主持人的道路上走到了瓶颈？ 这么短时间，最近事儿有点多啊。 别解释，别解释，我们下面这个， 对不起、嗯， 对对对，这叫奇智广汽30的 PHEV 就混动喽。 嗯， 插电混动， 插电混 动， 广汽30奇智 PHEV， 这车还是蛮好看的嘛。 啥？是吗？ 反正我现在只能看到45度角的车，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那个进去山有的， 你就看成它就是广汽传祺的 GS4， 就是根据那个来打造下来，其实是一样的。嗯， 等等。那广汽的车型跟广汽30的这有什么关系？ 你看你都说了广汽和广汽30，你说有什么关系？ 品牌不一样啊。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今年还真就牵扯到双积分的事儿。那么广汽既然、广汽30既然作为广汽大旗下的一家合资公司，那么考虑到综合积分问题，他们手下下面一定也要出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型来赚分、 嗯、 要不然如果 对， 如果按照这么算的话，那么就是以那叫广汽30的那叫什么来着，欧蓝德， 对 啊，卖的还是不错的、如果是没有这个分的话，到年底会罚款。 对， 所以说想想办法也得出一台这样的车。 对，奇智的 PHEV 呢，就视为广汽集团导入合资企业的首款车型。 嗯， 这回弄明白了吧？ 我不认为，反正我就是认为这是一台赚分的车。 换标之后的 GS 的 PHEV 也是广汽双品牌战略的 一步推动 啊，它就是一个赚分的车。 它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就觉得 这样。你瞅瞅，你瞅瞅，人家上市发布会连个内饰图都没有露，黑黢亮光的干啥呢？这是， 好吧。 咱们先说说这个车， 嗯， 这个车的售价啊，20万9800到21万9800。其实刚听这价格，我是觉得挺贵的，但是它有一个补贴。咱们以深圳为例，补贴后的售价是17万3800到18万3800，就是说这个补贴大概有一个2万左右的。2到3万的这么一个补贴的优惠。 我估计可能实际经销商卖这台车的时候补贴的力度可能会更大，说白了优惠力度可能要大一些。我觉得根深蒂固的他们一定要想把这台车卖出去，那么主要是还是为分嘛，那你大不了说多便宜点优惠一点也会有人买。 嗯， 所以说他们只要控制好量，每年算好多少台优惠，这台车还是不愁卖了。当然要是想卖个高量，我觉得 所以这台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一个战略车型， 赚分的车。 对你能不能不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概念强直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脑子里， 它就是一台赚分的车。 对，这台车的主要的亮点还在于它的是一个插电混动，所以这个插电混，在上海、深圳还有北京这种城市，我们来看的话，刚才赫儿介绍了一个在深圳的补贴政策。 对， 综合来看的话，在几个城市的补贴能够达到3.6到4.8万元不等。 那我刚才还说少了， 有的地方会多一点。 对，有的地方多一点。那3.6万到4.8万其实不少啊。 对，但是你看。拿到北京啊，我们以北京为例的话，以今年以去年2017年的政策，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补贴的，在上海和深圳是有补贴的。 明白了。 所以说这个一年能赚多少个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买了这台车的话，一定记住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官方会送给您一些小纪念品。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他是不是赚分我真不想说了，我想说下一台车啊，这个我们的总说 小改款， 对对对，小改款车型，起亚的索兰托 L 上市了，售价是22万6800到30万5800。我觉得这个怎么说， 怎么说 这叫韩版车型吧，现在有回暖的迹象啊。 这车两种动力可没少出10款。 嗯， 这又让大家记混了啊，给大家老出难题。 其实这台车之前林川也开过，说如果作为家用，那么空间实在，配置又高，还是一款相对来说不错的车。 但它是这样，如果你要是家用的话，如果你想选择7座版本的话，你是额外要加8000块钱的。 嗯， 对，就是它这个座椅的这个什么的。选装， 反正以它的价钱，包括它的优惠力度，我觉得也不贵。反正加8000，到时候还估计到经销商那还有的谈。 对， 这个 量也不是特别大， 但这个车就是对这种配置来说，起亚的车配置一般来说是偏高一点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更看重配置的话呢，不妨来关注一下。 而且说到起亚，我对它的内饰的这些设计还有外观的设计还挺满意的，因为毕竟当年彼得希瑞尔的精髓现在还都在起亚的设计上面。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年开年的头一个大车展应该就是4月份的北京车展了吧。 那一定是。 对，就是在北京车展上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到4月份之前，车展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新车，然后看一看这18年这个伊始车坛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新车的走向会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对，然后最近大家伙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车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家关注的车型都有哪些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好，我们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明天子难道是你？塔罗牌的